地藏名号，地狱名号品第五，依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得地藏菩萨愿，人者变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悉娑婆世界及阎浮提，罪苦众生所受报除地狱名号及恶报等事，世未来世末不众生知是何报。尊乃地藏菩萨本愿经调名号品字文，向来地藏菩萨在南阎浮提用种种的方便呢，令众生来知恶，出杀生者宿养点名号，谁一怕点名就不敢杀生，偷渡者贫穷苦楚旁，个个都怕贫穷苦楚，都唔敢偷渡啦。邪淫者识夹鸳鸯房，哪个愿意做白鸽同埋鸳鸯呢？所以就唔敢邪淫。但以中呢，众生嘅人呢，见过就即过。恩皮的人啊都不懂，有些人贫穷苦楚啊，前世咪考到，考到有宗旨，禁晒呢个宗旨起现行，八即神通，考到宗旨起人又走做贼又投。个人讲啊，为贫所逼，佢就走做贼，佢都唔怕呢个贫穷苦楚，而知呢、这个。不做贼不恶，所以这个属于化报。化报呢都不多，再来个果报。果报啊，前世偷渡，禁晒落地狱受苦，苦不可言，冇得边你偷，苦到你啊念念咩得爱苦，冇得边你起偷渡嘅念，念头都不能起，何况系偷渡嘅事，苦到极点啊！所以地狱系磨练呢个恶人，恶人人间受果报啊，佢唔怕嚟。你有啲做贼，临插头啲时候，佢话我不怕咧，十八年后有个好汉。有来做过，他们不怕的。入地狱的时候他们就怕了，地狱原来算是苦，苦到极点，连这个身又苦，心又苦，念念都苦，无间苦，苦到呢，苦到极，不明呢，他这个罪业呢，都磨练，磨到空了。这个罪业未曾空啊，阎罗王不让他出地狱，你入了这个狱嘛，入了地之狱嘛，你做贼嘛，你这个贼性未改啊，不可以被地狱，贼性不改怎么样，变得火来笑呢，笑到这个贼性灭了，然后被你出地狱，你要杀生吗？杀生那个性未曾改啊，都被火来笑，笑到你啊，撒旦嗰个性灭咗啦，嗰阵时系俾你出地狱，所以地狱嘅对待极恶嘅人，消磨佢呢个极恶嘅罪业，罪业控嘅出地狱，所以地狱咧系咪一个法界？我哋学佛啲人知道有法界，但一到佛法界，佛就误咗法界啦。从法界受行一直受到功德圆满的成佛，第二就菩萨法界 菩萨入悟法界咧，知道未曾离开法界，法界就周遍咧，所以菩萨从法界而修行，修六道万行，行行遍法界，功德无边无边，所以呢个就菩萨法界。圣文严觉咧亦有法界嘛，圣文严觉就妙法莲化经文一成法，佢就唔到法界啦。啊，写呢个化成，俾呢个报所，嗰阵时咧佢又受记作佛。圣文法界严觉法界，天法界啊，大色梵王啊，都唔呢个法界嘛，所以大色梵王都称佛转法轮。是一成佛，大色梵王都受记作佛，佢又唔呢个法界。人呢就当然呢有法界，人法界舍利弗、目犍连、五百罗汉啊，个个就人间受记作佛，佢唔知呢个法界啊。阿修罗都有法界，阿修罗法名好讲嘅，天龙、夜叉、紧罗罗、摩喉罗伽，人非人间。统统属于呢个非人，非人属于阿修罗嗰一道，所以佢又唔呢个法界。畜生亦有法界，譬如龙王、龙女，龙女都系畜生嘛，佢都受自己作法界，又唔即个法界啊。咁样咧就龙王亦受自己作法咧，亦唔呢个法界，畜生啊。我俾呢个地狱门、地狱境呢下，有指明非王受自己作法。佢又唔作法界，唔作法界以呢个鬼王身啊修菩萨行啊，以鬼王身啊受记啊，将来成佛咧以佛身嚟成佛。地狱嘅亦有法界，地狱个法界点样啊？释迦牟尼佛未成佛以前就偷利天放光啊，地脚底就放光照呢个地狱啊。湿河嗰个放光照呢个恶鬼啊，刀池放光照呢个畜生啊，还有呢个心放光、眉间放光照呢个天龙八部咧。哦，嗰个咧光明一照啊，呢个脚带嚟放光，即脚趾啊，脚趾一放光咧，掉啲众生一见到呢个光明咧，佢就出咗地狱，出咗地狱嘅就上天啦，一出地狱就上天。地狱嗰个罪又消灭咗嘛？你想灭罪，顶好入地狱。地狱咧火啊，将你个罪啊烧到干，烧到尽，红炉火嘛。乜嘢嗰个恶业都烧到极点，所以见到如来放光咧，佢就出地狱，上到呢个道出天啦。道出天啦，咁样呢个天姑啊，就佢讲话啦。天姑啊！天知嗰阵时唔叫地狱，叫天知啊！你知道呢个业啊，不从东方来，不从南西北方来，啊，从天当生，无有来去，无能无所，当胎即空啊！咁样呢个天知咧，闻到你个天姑咁样说法，佢就个个五无生法印，五无生法印啊！我哋要报答呢个卢舍罗啊！卢舍罗放光令我哋出地狱啊，生到天上。哎，卢舍罗而家落咗人间啊，识迦毗罗国噶、啊、出世啦。哦，识达多太子出世啦。咁样嘅呢班天子嘅咁样咯，快啲快啲，我哋用呢个香花去供养卢舍罗佛。谁不知呢个土利天啊，一日两日咧。我哋人间咧就几十年啦，嗰阵时一落嚟供养啊，释迦牟尼佛已经出咗家，已经六年苦行啊，已经五年参学啊，已经成登正觉啊。嗰阵时天子咧就用啲香花嚟供养卢舍罗佛，卢舍罗入去一说法咧，佢就五无生法印。开始到地狱一个法界，你想灭罪啊，入地狱就好。咩罪都消灭嘅，掉得火啊厉害啊！你呢个罪唔灭咧，唔可以出嘛，狱嘛，光明系地狱噶嘛。当然人间嘅监牢，你有坐监，坐到满期，坐到呢个罪消灭，然后放你出嚟。地狱都系服如是， 冇得俾你作恶，以前杀生啊，啊入咗地狱之后啊，想杀冇得杀，又俾人杀，变咗火嚟杀，变咗肉质嚟杀，诶变咗红翠嚟杀，高山剑士杀，杀到你嗰个杀业一阵，嗰阵时咧你就出地狱。啊，当然你在地狱之后啊，见到法界啊，你可以从法界起手，一直受到成佛，所以地狱亦可以成佛啊。因此古人讲啊，念地狱苦就发菩提心啊，地狱个众生啊发菩提心啊，嗰阵时个罪业消灭啦，佢咪发菩提心。地狱嘅苦到极点，但系地藏王菩萨就地狱嘅嚟教导众生啊。早五晚一日三时嚟先发嘛，所以地狱啲人你亦会闻法嘛。如果唔闻法，点可以发菩提心啊？唔闻法点可以知道地狱嘅？唔闻法知道点可以知道自己有咩罪啊？如果唔闻法咧，这个罪业点可以消灭嘛？地狱嘅呢个火嚟烧呢个助燃灭呢个罪嗰个助燃，地藏王菩萨先发咧，系你嗰个正因啊。有因有缘呢，这个地狱就空了，你就不发界，不这个无上法忍，所以地狱的众生亦可以发菩提心，就念地狱苦发菩提心，因此有这个地狱名号品。地狱的一次发界，哪个人来问这一品啊？啊，不简单呢，大名鼎鼎的普贤菩萨来问呢。所以以是普贤菩萨摩诃萨答地藏菩萨言，俾地藏菩萨讲：人者现为天龙四众啊，人者全称之时称地藏菩萨。人者啊，现呢 我普贤菩萨的现，从现起行菩萨道。我现呢、啊，现呢、啊，现人者。为这个天龙四众，天龙四众，天龙鬼神是四众啦。天龙鬼神啊，未曾入地狱，天龙鬼神啊，有入地狱的可能性。不论你天龙鬼神，你做这个罪你入地狱，但他不做罪就不入地狱。天龙鬼神啊，都有入地狱的可能性。所以现为天龙四众，他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未来一切众生啊，会造罪入地狱呢？在而家末法的时候，几多人造罪啊？几多人入地狱啊？我哋睇唔到咯。万有现在呢，得咗晒的时候，亦有坏人啊，得住提婆达多啦，生入地狱呢？提婆达多出咗新天呢？还有呢，琉璃王呢，琉璃王灭色中呢，释迦牟尼佛讲啊，七日他就入地狱的。哦，琉璃王就惊了，带埋那些病啊，带埋那些胃病啊，他命就拿几只船啊，抛到恒河去，我有恒河来保护我，怎么入地狱呢？哦，等到大六日都未曾见有地狱的。第七日咧，恒河就有火啦，将佢嘅船咧就烧死咗咧。琉璃王咧亦入地狱啦，所以现在入地狱，未来一切众生亦入地狱啊。讲系个地狱咧，未入地狱以前就知道地狱咧，讲得佢清清楚楚咧，所以治一切法咧，等佢知道清楚。有啲文法就觉悟啊，就知恶啊；有啲文法受善啊，就离地狱啊；有啲文法咧性空啊，就悟无上法忍，所以称为地狱法界。地狱也是一个法界嘛，唔系话单单四圣法界啊，六凡法界有一个地狱法界啊，地狱也可以受行啊。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是娑婆世界啊！普贤菩萨讲啊，唔好讲十方世界啊，讲娑婆世界嘅地狱就好啦。说呢个娑婆世界， 及然浩大，娑婆世界有百亿四现下咧，唉唔好讲啊百亿嘅四现下啦，单单讲现在呢个南阎浩大，唔系阎浩大，即系讲我哋现在呢个地球，唉南阎浩大，讲唔讲呢个地，罪作罪受苦众生，咁样娑婆世界作罪受苦呢个地狱，当然咧多。其余百亿世界捉住受苦，这个地狱好多。现在单单讲一个地狱的，讲阎浮提捉住受苦那个地狱所受报罪。阎浮提众生啊，因为造罪杀生诽谤三宝道生其物啊，沉损常智啊，所受这个报罪。地狱的名号，讲下地狱那个名号啊。啊，只能讲呢个名，地狱之名啊，地狱嘅名及恶报等事，名咧就讲个名字咧，名字之后啊，某一个地狱作恶而受报呢个事情如何咧？哎，你可以略略讲俾佢哋听啊。晒未来晒，莫不众生自是果报，晒到未来，而来灭道之后，未来莫不嘅众生咧。知道有个地狱的果报，作而是作而是恶，受而是果，得而是报，知有地狱的果报。当他知道了将来入地狱了，就不好怨人啦，你拿走都知道嘛，你知道有个地狱嘛，地狱是受这个果报嘛，而是罪就入而是报嘛，而是恶就得而是果，你知道嘛。啊，嗰阵时咧，你哋知而故犯，罪戒一等嘅，所以令佢哋知道。若果唔知道咧，佢哋话我唔知道喎、哦，啊，我唔知道有地狱噶，我唔知道作咩罪入地狱啦。啊，现在讲得正正错错，作而是罪就得而是报，而是果，令佢知道。诶、哎，凡夫都唔知咧，知佛菩萨就知嘛。所以上来就讲化报，化报佢唔怕咧，就你个果报，果报地狱，彻底消灭佢嗰个罪。普贤菩萨啊，就华严经咧，就称为长子啊，文士就称为有雄。我佛如来有长子，其名号有普贤尊啊。普贤菩萨咧。是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，是一个峨眉山。峨眉山就是四川山的。峨眉山啊，从山脚到山顶啊，120里路啊，一级一级一个名山，行几多日呢？有的行两日，一日行60里路，有的行三日，一日行40里路，从山脚行到山顶啊，落嚟多少都系凉天，就落嚟啦。山顶啊好高啊，在云雾雨上啊。在呢个峨眉山呢，你见到前中国啊，亦见到西藏啊，啊，远远可以望到印度啊，喜马拉雅山都望到咧。在呢个峨眉山，峨眉山啊，咁啊在云雾雨上咧，我哋娑婆南传部洲啊，家家户户啊。点灯嚟供佛呢？在峨眉山就见到你，上万灯明灯就朝普贤啊！嘅点灯供佛，烧香供佛，呢、这个就普贤行嘛。菩萨万行之中一行啊，拜佛又普贤行，念佛又普贤行，燃香又普贤行，明灯又普贤行，向法供养又普贤行。忏悔业障，通通系普贤行啊，普贤慢行啊，所以我朝峨眉啊，在山顶咧，就会望到呢个明灯咧。佢话攞和尚望得再多，我哋在峨眉山望啊，望到一盏，一盏开灯灯啊，又好似近，又好似远，边只手又摸唔到，又好似在近。硬咧嗰面啊，就空中啊飘来飘去，但系佢云和尚咧朝峨眉啊， 佢望呢個名界望得多啦，所以佢老人家有首詩嘛，我未山頂觀佛光啊，我未山頂可以觀佛嘅光，現光啊四點鐘啲時候觀到啦，一個現顯嚟觀到自己就中間啊，呢個名為佛光啊，我未山頂觀佛光，萬丈明燈的朝真光芒。萬丈明燈的真光芒啊，係咪啊？佛法無邊的難思議，菩薩有感的意相量啊！攞想見佛光啊，見到佛光；想見呢個明燈，又見到明燈。所以話係咪佛法無邊的難思議，菩薩有感的意相量。呢、這個就峨眉山朝普賢。普賢屬於大行，大行啊，從現起行，嘿，其行則大。現係咩啊？現係心啊，心就現嘛。嗱，我而家做人咧，現存係嗰個現啊，啊，心之後有現啊。啊，你做咩啊？我想做人啊，就冇你嘅現就做人啦。啊，有啲嘅有福噶，心之後有現啊。你想做咩啊？想上天啊，就上天啊！有啲噶心之后有现啊，你想做乜嘢啊？我想上净土啊，哦，就上净土啊！所以从现起行，现咧就心啊。好多人都唔知道嗰个心，知道个现字点样解？现就心啊，心就偏发大，现就偏发大，心力再大，现力就无穷啊！心就现啊。即從現起行，你就受菩薩行，你就跟普賢菩薩學，從呢個現而起行。呢、這個現係咩啊？呢、這個現啊，就死亡曬現啊，眾生無邊曬現道，道眾生嗰個心就係現啦。煩惱無盡曬現斷，斷煩惱個心咧，呢、這個就係現啦。法門無量曬現學，學無量嘅法門嗰個心，呢、這個就係現啊，現就是心啊。佛道無上曬現成，即心即佛嘛。啊，呢個心就係現嘛。啊，人知咧心即現，所以我哋佛法之後，從現起行，以行的顯現，無現就無行。有行就有現，哎，這個就行現了。從性起受，前受在性，性外無受，受外無性，即性即受，即受即性，性受不異，一超即立如來地。這個就祖師法嘛，祖師家嘅從性起受啊。哎，如果冇性，你點樣受啊？你從邊個地方受啊？你話俾我聽。從性起受咧，一受一齊受，六道萬行齊受，呢、這個從性起受啊！那地翁菩薩一翁一齊翁，佢就從性起受啊！若果我哋唔係從性起受啊，受得布施忘記咗持戒，受得禅定又唔見咗個忍辱，受得忍辱咧啊又唔識去布施，點解我哋受一就忘一咧啊？因为我哋唔系从性起受咧，一个从性起受就一受一齐受，好似地涌菩萨无量咁多涌一齐涌出嚟，呢、这个咪从性起受啊！当如大海水随风起浪，千涛万浪同时涌起嚟。因为大海水啲就从呢个水就起浪嘛，浪就不离水嘛。即水就即浪，即浪即水嘛，所以佢起浪嘅时候，千涛万浪一齐起嚟。我哋呢个性都亦复如是，一个从性起受啊，布施又性，忍辱又性，禅定又性，慈悲喜舍都系性啊，三昧辩才都系自己嘅本性。从性起受，咪一受咪一齐受，前受咪再醒。圣受就不易嘅，一超直入如来地，所以成佛就成得好快。你肯从圣起受得咧，系咪啊？ 從你哋起事嘛，啊，一切事就不離你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有鬧有鬧鬧人過，無鬧有無鬧人過，四聖六凡通通啊教你而成事，以事勸你嘛。啊，點解會咁有錢呢？咁啊，呢個咪事咯，布施嘛，布施係個理嘛。點解呢個人咧生得咁莊嚴呢？咁啊，哦，呢個咪事咯，隱欲嘛。佢隱欲咧就得到莊嚴漂亮的果報嘛。點解呢個人咧有咁大智慧？佢仲勁嘛，仲勁咧，仲驚啊理啊嘛。從眾經啊，明理明理，佢咪有智慧啦。所以從你嘅起事，以事嚟顯你，是你言用，是你無礙。所以佛法呢後啊，不離兩個字。所以從性起受，以事起理，係嘛？從言起行。現在講普賢菩薩咧，佢從言起行，即係普賢咧行言嘛。以行显现，从现起行啊！呢个行啊，从现而起啊，从现而起啊！佢呢个行就变法界嘛，以行就显现，满咗个现咧，啊，就变其现就犹如大开啦嘛。所以咧，普贤菩萨就称为大行，观音就为大悲，文殊就大智，地藏就大现啊！地藏王菩萨共普贤菩萨可以做得兄弟，现行现行啊！普贤共文殊又做得兄弟啊！自行有自有行啊！啊，普贤菩萨共观音菩萨做得兄弟，行现行地嘛，地智就相问嘛，地共智就相问嘛。因此，普贤菩萨就问。普贤菩萨受菩萨行，菩萨行遍法界，亦遍一个地狱嘅法界，所以普贤菩萨出嚟问地狱嘅名号，即系问地狱嘅法界。地藏答言：人者，我甘成佛美神，合大士之力，略知地狱名号，及罪报恶报之事。啊，地藏菩萨答啦：称为人者。尊称之词，尊称即系人者。我甘成佛伟力，地藏菩萨谦虚啊！我有像佛嗰个伟德成神力，然后可以像呢个地狱和旁扩出，像佛嘅神力，及大士之力，大士就指普贤，普贤菩萨。你老人家的力以及佛的力呢，我略施这个地狱的名号、地狱的名字，这个略施、不能长大讲、及罪报恶报之事，有些人呢作罪就受报，作恶业受报，不离造罪受报，恶业受报之事，这个属于事了。人者炎炮核泰，东方有山，后铁微山。今日南阎步骤个地狱嘅，就在南阎步骤，就在呢个世界。南阎炮泰，东方东面有个山啊，东面有个山呢，后有铁微。呢个山由东面起，一直围到南边晒边嚟啊，叫做小铁微山啊。为一四天下嘛，东面到南，南到西，西到北，北到东，啊，所以东面咧开始就有一个山，开铁围，叫做小铁围山啊，围实呢个世界。呢个铁围山好高哦，奇山黑水，呢个山咧，呢个太阳照唔到啊，黑暗，冇光明嘅，即系奇山黑水，水即系深入。黑到好深，奇山黑水，无日月光。咁咪呢个铁围山呢，借咗日月嘅光明，日月光明照唔到。日月光明要1000光明，500光明就照我哋人间。 五百光年就照呢个兔离天，夜摩天佢照唔到啦。夜摩天照唔到，我咪冇光明咩？有夜摩天呢个天人嘅身体有光明，宫殿有光明，莲花一开合未就夜啊！如果冇莲花咧，佢就冇日月，冇就夜。莲花一开合未就夜。咁样呢个日月光明照唔到夜摩天，夜摩天本身有光明，唔需要日月嘅光明。呢、这个日月光明啊，五百照我哋人间，咁啊地狱嘅地狱照唔到，所以地狱黑暗啊，冇日月的光明。如果到地狱佢啊，悭唔到呢个日光，又悭唔到呢个月光，阴阴沉沉，阴风阵阵阵，呢个就系向地狱嗰条路行啦。啊，无日月光，有大地狱啊，呢、这个地狱都好大嘅。啊！有大地狱，浩劫无间，地狱嘅系极苦嘅人，苦到无间啊！极苦嘅人入地狱啊！你想苦入地狱啊？极苦嘅人入地狱，苦啊！苦到分分钟咧都冇有间断嘅，嗰分钟受人苦，嗰分钟又嚟又苦，分分钟秒秒钟刹那刹那都无间断嚟受苦。啊！呢、这个就极恶嘛，极恶受无间之苦，又有地狱明大恶地，咁啊间无间地狱之中咧，有一个地狱嘅就名为大恶地，啊，凡以恶地此云叫做无垢，又名为无借。佢入地狱的时候咧，冇人能够借佢唔入地狱，所以入地狱啊！不敬重任就不隔而熟，一死就入去，啊冇人能够借之嘅，借唔来阻唔嚟嘅，所以叫做无借，无借冇人借佢唔入嘅，呢、这个罪嘅嗰、那个罪啊几大嘅，啊一死就入嘅啦，冇人能够借之佢唔入嘅，又称为无救，啊入咗地狱嘅，啊冇人救佢出地狱，冇办法救嘅，边个都救唔到嘅，叫做无救地狱。阿鼻正为无遮，亦正为无咎嘛。啊，无咎系点样咧？啊，当佢就地狱咧，受苦啊，苦到极点，苦到嗰啲业控，苦到嗰啲苦尽，嗰阵时佢出地狱。诶、啊，所以造罪啲人咧，入咗地狱嘅，佢嘅罪一定干净。啊，连到佢冇罪，连到嗰啲业控，连到嗰啲苦尽，然后出地狱。出地狱啲时候。阎罗王咧会送你啊！啊，你又个唔系冤家啊，咁样啊，你都唔好住在地狱啦！你而家出地狱啦！你做人家的儿子啊，要孝顺啊，要侍奉师长啊，要守国家法律啦、啊，要恭敬啊！呢、这个沙门释子啊，咁样教佢一番，然后送佢出地狱。所以咧、啊，大地狱就称为无垢无遮。大地狱呢后咧，系咪又有几多地狱嘅？复有地狱名嘅四角，一入咗呢个恶鼻地狱噶，啊嗰阵时受苦啊，受咩苦？呢、这个苦唔系一个苦，好多苦。但系一个地狱受苦，四角地狱，像你呢啊嚟切呢，边样当切一个四角，或者切为六角啊八角。啊，咪好似切豆腐咁样，啊，切咗四角哦，四角咪四方咯，八角咪八方咯，咁样咧先能受呢个地四角地狱，受人地狱啊，咁样呢个苦咧，啊，未呢个苦啊，呢个苦未曾尽，业未曾空，罪未曾亡，系咪？性都未曾改，系咪？你呢个恶性咧都未曾改。问你边得火嚟烧，边得火嚟炼，啊！再嚟一个地狱，叫做飞刀地狱。无量咁多刀啊，从空中飞嚟，一飞嚟啊，就将你嗰个头啊杀咗啦。杀咗生又飞刀嚟，又杀你嗰个头。啊，咁样啊，生翻出嚟又杀，以至呢个飞刀地狱专门杀呢个罪人个头。复有地狱。明个火箭，诶，杀咗头咧，咁啊，再入一个地狱， 火箭嗰啲箭呢射嚟督到你身上出火嘅啊，咁样嘅啲箭吉到身上用啲火嚟烧，呢、這个火箭地狱，要受呢个地狱。咁样呢个地狱受完啦，咁样啲罪人就惊啊，走啦，怕啦，大家咧嚟逃避啊，逃避咧就入两个山啊，两个山口啊，我哋呢就嗰次嚟避难啊，避苦啊。哦，我啲罪人通通入咗两个山啦，两个山一合嚟变得肉酱，变得泥浆，两个山啊，正个合俾你，呢、這个名夹山地狱。咁样咧，受咗夹山地狱之后咧，哦，又出嚟再有一个地狱叫做通枪，通枪者用一支长嗰个矛枪，从前心啊督到后心，从你呢、這个。神态嗰次痛过痛枪地狱啊！而家用啲子弹咧，的确系痛枪啦。子弹前边打，后边出，咪痛枪。不过地狱就冇呢个子弹，有呢个矛枪，从前边吉入去，后边出呢个痛枪地狱。富有地狱，明日铁车，痛枪地狱嘅就痛咧咁啦。哎，再嚟一个地狱，呢、这个就血甲车啦。啊，而家人间嗰个血甲车都系跟地狱学嘅，地狱老早都有血甲车。血甲车咧就金甲车都系铁嘅，像呢、这个像啲罪人一碌一眼，哦，通通嘅骨又碎，肉又碎，嗰啲肉云刺在嗰啲铁轮嗰时，啊，呢、这个就血甲车嗰个地狱啦。啊，铁甲车咁样受啲时候啦。你个罪啊，灭未？啊，你个业空未？你个性改未？未改啊，你蛮硬嘅、啊。啊，你个根性咁硬啊，再嚟一个铁床地狱。啊，呢、这个名为铁床，铁床啊，卧铁床嘅、啊。铁床面对嗰时咧，呢、这个铁床啊，可以称为铁板地狱。呢、这个铁板地狱、铁床地狱下边啊烧火嘅，上边啊铁床。咁样咧，我在撇翻地狱嘅，咁样变咗火嚟战你呢个铁床地狱啦。富有地狱，明日铁牢咁样啊！啊，呢、这个铁床地狱烧人之后咧，啊，咁样有一个地狱嘅叫做铁牢。嗰啲牢咧系铁嘅，啊，嗰啲火烧嘅唔用嘅。嗰、那个铁牢一嚟啊，就已经有火啦。嚟咗之后，佢用嗰个靓嘅牛角嚟爆佢。左又斗，右又斗，靓个牛有靓个角嘛，左右嚟斗嘅嘛，斗到佢个前嘅身体咯，融融烂烂，呢、这个就铁牛地狱啦。富有地狱，明嘅铁衣咁样，地狱有冇衣裳穿咧？冇嘅，你嗰有呢个下布啊，的确凉啊，棉衣啊，丝绸啊，冇嘅。地狱呢后咧有铁衣。铁衣咧，呢、这个铁衣一穿咗之后咧，就蒸唔甩嘅，啊，唔能够贴得开嘅。嗰阵时嗰啲衣咧又有火，又有热嘅，将你嗰个皮肉骨都弄咗，嗰阵时咧就你就死啦。所以地狱咧有铁衣地狱。古人讲啊，愿见袈裟连胎啊，有啲修行人。犯咗如来嘅戒啊！眼前袈裟都离咗呢个身体，脱咗袈裟嘛，唔穿袈裟嘛，咪现见袈裟离胎，当来铁叶前身，将嚟死后咧，咁咪铁叶就缠佢个身体，呢、这个名为铁耳地狱。复有地狱，明日天恩啊！人即系备受，呢、这个道好晒好利嘅，呢、这个名为备受。匕首就名之为人，匕首咧系一种小小嘅刀好利嘅，系咪将呢个刀咧吉在你个身体，吉啲刀，吉一千丈刀咧插入你个身体，一个好晒仗嘛，佢唔系剑斋喎，剑斋就大啲喎，呢、这个匕首就好晒好利，吉落去一丈刀吉落佢身体都难过，何况一千丈呢个刀。你吉人嘅神态咧，所以过去啲感应路 洛阳有个任五娘是出了嫁祖就比较你啊，他患了色生鱼肉，将呢鱼那个生肉鸡来吃啊，后来死了之后呢，就按这个灵魂按一个排位，他们摸一摸就向到他们嗌嗌得好苦，啊，摸一摸问他做什么啊，姐你嗌啊，我生之后啊，有七样道啊，督着是好辛苦的，他怎么有办法呢？啊，你叫这个洛阳有一个大法师啊，共我种七部金刚经呢，就可以除了七样道的。果然间你摸一摸就求这个洛阳这个大法师啊，种金刚经，一是种一部，种一部呢，就除了一样道，种七部呢，七样道就除了了。所以地狱之后有这个千人地狱，那千人地狱厉害的了啊，他七样道呢都入这个神态啊，后面他都成日嗌苦了，何况一千样道啊，明日千人复有地狱，明日铁炉，炉要依多了好长的，这个炉是铁的，铁炉而且有火的，这个铁炉啊咁样咧就铁路只脚咧，就啲罪人咧搭到残尾嘅，所以呢个就铁路地狱。附有地狱名嘅阳红，地狱嗰啲红啊，红水啊，诶嗰啲红啊变啲火嚟烧，烧到咧变成水啊，等于人间咧嗰啲叫做血水，啲降血成水嘛。啊！啲降血未做降血以前咧，啲血水作为降血，阳红亦复意思，将啲红咧就变为水嘛。我哋治中个咪治佛像咧，用啲铜嚟治嘅，必定将啲红咧治到佢变为红水嘅。咁样咧，如果在地狱之后啊，咁样就灌呢个阳红红水啊。哎，你唔食都要灌你，一食落去全身都烂咗啦。呢个地阳红地狱，冇水饮嘅，啊冇可乐饮嘅。你饮咩？你饮呢个阳红嘅，红水嘅，咁样嚟饮呢个地阳红地狱。附有地狱名嘅跑锤啊！呢个地狱咧又有一个炮烙。俗话叫炮烙，叫啲罪人你快啲跑，唔跑咧跑，你犯咗呢个罪，一定有你跑，跑即系揽人揽实呢个炮烙，哦入边就烧火啦，啊揽实之后咧又唔甩得，嗰阵时咧皮啊肉啊骨啊，哦暗嘅人咧就弄咗啦，弄咗又散咗又跑，一日万死万散，受呢个炮烙地狱嘅痛苦。这个名字是跑锤，不是石锤，是红锤，里面有火的给你跑。附有地狱名是流火，地狱没有流水的，有流水就好了，个个喝水，流火就有，那火好像水一样流来流在地下来流的，是不是这个人呢在流火的后面的火来烧的，这个就是流火地狱。附有地狱名是监尸，地狱啊有没有监险呢？没有停监的，监尸就有得监，这个罪人那条尸啊一拖出来啊好长，为什么他的尸这么长呢？因为他讲大话讲得多嘛，恶口骂人又骂得多嘛，所以那条尸呢又厚又长又大呢，外面就那条尸一身赖他出来之后呢，以这个赖爬来耕嘛，耕左边又耕右边又耕左右都耕，这个名为耕舌地狱嘛，你们说大话是吧，恶口两舌以义的人受这个耕舌地狱之苦啦。附有地狱名为错手，错即是错，错到平，错到边，错到冇，有就错到冇啊，用个锉嚟锉噶嘛，锉手啊，将你个头咧，唔系杀头啊，系锉手地狱，锉嗰个头嘛，呢个名为锉手地狱。 复有地狱，名叫烧脚。啊，呢、这个地狱咧，地下完全系火炭嘅。你行到边个地方咧，都有火炭嚟烧嗰只脚。啊，烧到脚咧，弄咗脚骨就烧坏咗，嗰啲皮啊，啲肉啊，烧晒。啊，咁咪整只脚烧到枯。啊，呢、这个名为烧脚地狱。复有地狱，名叫啖眼。呢、这个地狱咧，后咧。好多鸟，呢、这个鸟系牙鹰、老鹰啊，老鹰个嘴咧就好硬嘅，啊咁一飞落嚟咧，就将你两只眼睛咧就食咗，啊食咗又散饭又食，啊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啖眼地狱就讲牙鹰嚟食诶嘴人嗰只眼啊，富有地狱名叫铁炎，地狱冇饭食嘅，又冇馒头食嘅，食呢个热铁炎。铁燃烧到红，一食咗落去咧，穿墙过到卧翻出嚟咧，呢个铁燃都还系红色嘅，呢、这个名为铁燃地狱啦。富有地狱名嘅争论，争论啫，咁样啊，争论是非，争论是非啊，咁样啊，你咬我，我咬你，咁样嚟争论，争论咧咬到。溶溶烂烂死啦！呢、这个就争论地狱，复有地狱，名有铁夫，铁夫地狱嘅咁样就可以讲一齐电有阵杂道，像嗰啲甘草啊咁样啦，过嚟心啊，一篇一篇杂出嚟，呢、这个咧就铁夫地狱啦。像你嗰个人咧，就俾阵多嚟杂啊，或者一块一块嚟杂，或者杂杂嚟两。两极呢个铁苦地狱，苦有地狱名叫多尘，多尘呢起呢个尘心，呢、这个尘心呢起啊自己就掹自己。